谢池没有理他，薛丁青跟他到旗袍店，阿如与他打招呼。 薛先生来了。 你怎么也回来了？ 我没地方待，就来找老板 了。你们一个个，哎呀！ 薛丁青无奈地跟着谢池上了二楼。 婉芝，你是舍不得这个店吗？还是在等那个男人？ 天色将晚，谢池将阳台上的花盆搬过来。你就当是吧。 哎呀，不是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管这些花？一颗炸弹下来就全没了。我送你去云南吧，行吗？正好我家在那边有一处宅子，那边的花特别漂亮，你要什么花都可以。我知道你心有所属，我对你没有其他想法，就只是朋友。 谢谢你的好意，我不去。 谢婉芝， 就像你说的，南京不安全，你早点走。 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固执？哎呀，看来我是劝不动你了。这是我一个朋友，在鼓楼医院工作，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联系他，提我的名字，他会竭力帮你的。 谢谢。 那我走了。 好。薛丁青头也不回地下楼，他刚到楼下碰到孟元。孟元看他脸色不好，笑着说： 哼，你又吃瘪了。我见过婉芝姐的那个未婚夫，长得不要太好呀，又高又帅。啊，可惜我不在，没有看到。 薛丁青不搭这话茬。 婉芝倔不肯走，你们两个跟我走吧。 孟元手指绕着头发到柜台边，捏起一块饼干吃。 我才不走，南京是我家，再说就算上海破了，南京破了，日本兵能拿我们怎么样吗？东北老百姓还不是活得好好的。 你把他们想得太好了，鬼子可没少杀平民，炸弹往人堆里扔，你指望他们善待你？ 可这里是首都，政府都在呢，而且这么多外国人看着，再说我也没钱出去，战乱时候没人听戏，我去外地干嘛？给人洗衣服做饭吗？人生地不熟，饭都吃不饱。 我可以帮你们。 你帮得了一时，能永远帮吗？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打完？再说哪里有安全呢？你又不是日本人，你知道他们下面要站哪里打哪里吗？ 说着孟元转过身，背靠着柜台，摸了摸手边的旗袍，继续说： 我最近参加抗日戏剧演出呢，激发国人抗日热情，我可是女主角。 谢池清晰地听着楼下的对话。不一会儿薛丁青离开了，门上的铃铛清脆地摇着，孟元转开话题，开始与阿如说演出的事儿。谢池倒杯清水喝，他把钱都捐出去了，已经买不起酒了。他打开收音机，无需调台，音起便是上海战况。 在日军海陆空联合作战的疯狂攻势下，吴淞镇失守，我军61师伤亡惨重。 远处冒着浓黑的烟，是刚才我军与日机战斗过的痕迹。谢池站到阳台上，望着那直上云霄的黑烟，手下用力握紧了杯子。他背过身走回屋内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收音机。 双方来回拉锯，罗电争夺，日趋惨烈。在日军舰、飞机、重炮之策应下，1000余日军步兵围攻狮子林炮台，第98师一部与1000余日军步兵近身肉搏，全部壮烈殉国。 他往后退一步，不小心撞到了桌子，玻璃杯掉下来，哐当一声碎了满地。震得他胸口一紧，心脏顿时像被只铁钩吊着，怎么也落不下来。阿如和孟元听到动静上来， 怎么了？ 怎么了？ 谢池蹲在地上，拿纸包着碎片。阿如蹲过来帮他。 啊，小谢池，我来吧。 梦圆站到门帘后，看到谢池落寞的背影，欲言又止。听到收音机里的女声，一会儿提到谁谁谁牺牲了，一会儿说到这个店儿那个店儿失守，总归战况不太好，死了很多人。谢池站起来，垂着眸看阿如的后背，转身关上收音机。梦圆长叹口气， 也不知道他们在上海怎么样了。 说罢他就后悔了，觉得此话有些不合时宜。萧望云毕竟在后方，可他的爱人不一样，那可是前线。谢池压下情绪，平静地与梦圆说，你参加了抗日义演？ 嗯， 挺好的，也要注意安全。 好。 怎么有空来我这儿？ 啊，我们需要些旗袍，我是来给你购置一些的，可惜我们经费有限，能不能便宜些？不用定做，现成的那些就可以了。 你去挑吧，不用钱。 那不行，也是你们辛苦做的。 拿去吧。 我钱都带来了。 那就替我捐了。